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钱海英，七零后，北京部队大院长大，大学毕业以后在知名跨国企业工作，梦想却是上天入地。他跑马拉松、登山、攀岩、潜水，在户外运动中收获跨国姻缘。2010年开始把班夫山地电影节引进中国，在事业越做越大的同时，升级为两个孩子的妈妈。她说，事业家庭我都要，没有什么能难倒我。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钱海英。在最初做班夫电影节的五年时间里，钱海英基本上都是一个人，没有团队，所有的事情都是一个人做。但他说，那时候其实我身后有很多人，正是他们支撑我走下去。 我们现场每年现场都有很多我们的观众来做我们的志愿者，我一年巡展下来有几百个志愿者啊，我也很多会有朋友会过来给我帮忙，我也会有兼职，我中间偶尔会有员工，大概从2012年，我有我第一个员工，当时努足了很多很大的勇气，当时是一个采访我的记者，采访完我以后，他眼泪都下来了，他说 Tina 我给你当志愿者。我之前很多人会这样跟我说，所以我也挺习惯的，我说谢谢你。但有一天啊，我需要给一个媒体发一个稿子，这稿子我是真不知道怎么写，忽然想起，哎呦，他说要做志愿者，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你还算数吗？他就来了，那时候我还在家办公，没有办公室。他来了以后，我给你倒水，他说没有，我自带水。我说你要吃东西，没有，我带了吃的。他真是来帮我的，你知道吗？他什么都带好了来的。接着他又做了几个月的志愿者，他跟着我去做了好几站的巡展，我们两个人就像民工一样搬着所有的东西，那个时候没钱嘛，所有的印刷品展架都是做好了，拉着背着自己带着，尤其是这些展架会被寄坏了，印刷品是太沉了，会太贵了，就不舍得，所以所有的东西自己拿着。我后来翻那些照片，我觉得我要如果发出来的话，可能我爸爸妈妈他们都会哭的。但是自己现在想想，那个时候其实和现在我都觉得，那个时候没有想很多，就觉得我们只有这么做，这是最好的最节省成本的方法，我们又能保证东西不坏，而且又能省钱，所以就真的是拉着坐火车呀。那很多火车站是没有电梯的啊，拉上拉下，扛上扛下，有时候连拉都拉不过去，那种临时的桥，会有好心人过来帮我们，一看就小姑娘。但是我想想当时和我一起工作的女孩子，我会觉得特别心疼，就我不会觉得对我自己心疼，因为是我自己的选择，就真的和我一块走过那段的最艰苦的那时候的，有这么两个姑娘是最苦最苦的时候和我一起，她是跟我做志愿者，后来我还有一个员工。但说起那员工啊，有次我们出去坐火车，要带很多东西，打车打不着，因为人家一看你坐出租车，一看你这么多东西，人家就躲着就走了。后来我们俩打车都是要分头打的，谁打到了完之后再 过来再把另外一个东西弄上。嗯，有一次也是打了好久，好不容易打上一辆，嗯，过来拉东西，那个司机就看我们俩女孩，那个女孩很娇小的，就看我们俩丫头，就帮我们拉东西往里头塞。等我们塞满以后，就是我们头顶上旁边都是东西，真的都是东西。后来那个司机一边开一边就感叹说：“我有个女儿和你们年龄差不多大。”就他可能说着说着心酸了，你知道吗？后来他说你们老板真狠心，我们就乐了，因为我这老板就坐在后面，头边周围都围着东西啊。那个到火车上也是，那个火车站的人就会说你们可能会被罚款，你们下去的时候要小心。果然出站的时候就被拦住了，你说你这个肯定超重了，你们两个人带一个小窗口，前面有个大秤，说你抬上去吧。嗯，我们俩说抬不动。还那这火车站的人就试了试说，他们也抬不动， 确实抬不动， 真的抬不动啊。抬不动以后就说，那你们说说吧，多少公斤，罚你多少钱，我们就自己说个数，就给我们开个罚单。就那时候真的我没有觉得苦。但是我的员工的家属一定会觉得很心疼他的。其实我心里很愧疚，我想起那个时候让他们跟我一起那么辛苦，可是我其实是他们也知道我，其实我是很骄傲的。我觉得我向我自己证明了我是一个非常有弹性的人，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难得住我，无论是他们说技术上的问题，他们说的经济上的问题，或者是他们认为体力上的问题，比如说这种扛大包的事情，没有事情可以难住我，什么都可以做。 这话太牛了。 所以我 这句话真不是谁都敢说的。 虽然你说刚才我们说卖了房子，现在可能这房子再卖了比我带回家的钱还要多，但是我这些经历还有我在做这件事情他给我的自信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而且我在做这些过程中碰到的这些人，让我感动的这些我曾经一块的战友，我的同事，我的合作伙伴，我的观众，我那些志愿者，我觉得我真的让我这一路走过来我收获太多了。如果我不做班夫，可能我等到我老的时候我也不会有这么多经历可以回忆，尤其是这么多美好的经历。 那你先生呢？ 我现在就比较可怜了， 扔在遥远的澳大利亚。 对，所以我觉得我其实一直对他特别愧疚，我不愿意要求他。很多人以为是我们这夫妻档，但实际上我说我从来不要求我老公为了我要辞职，为了我去放弃他的工作和我一起来做。虽然我很希望有一个人能和我在一起，而不是我一个人，但是他非常爱他的工作，我们现在住的地方也是他非常非常喜欢的。我不想去要求他，但同时我确实很愧疚，是我作为一个妻子我没有尽到妻子的责任。我每年陪他的时间那么短。我记得当时是2012年的时候，我老公过来探亲，实际上我根本就没有时间陪他。那时候我有一个很小很小的办公室，里面还堆满了货，还没有窗子。因为那是我能够找到最便宜，那个楼里最便宜的一个办公室，也是最小的，是可能是他们以前的什么开水房改的。我老公来了以后我根本就没有时间陪他，我的好朋友知道了，他正好在旁边，他有一个公寓，他就把他的房客赶走了。他就让我，他说你和你老公就是你们搬到这里来住吧，这样的话就是旁隔壁楼。所以我也特别感谢我那个朋友，所以他就住在旁边。尽管是这样，实际上我还是没有很多时间陪他，他也不能够在办公室里，办公室很小，他也没办工作，我每天要在里面办公室待到很晚很晚，所以他就要提前回去了。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再等一等，我说你从来没有参加过我的活动，你等我北京第一场结束以后你再走吧。所以他就等到我的北京第一场结束活动以后才走的。那时候都是我自己主持我的活动，他就坐在观众里面。我就说到啊，我说今天很特别，我其实真的能做到今天要特别感谢一个人，是因为我老公他一直支持我在做这件事情。他就坐在观众里面，不过他不想跟大家见面。我们的观众就使劲鼓掌，就大家就想让他上来。后来他就上来，他就站在台上说，他说其实我以前不知道 丹佛圣殿电影节是什么，我就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情，每年就让我只能见很短的时间能见到我太太。但我今天坐在这里面，我坐在这里和大家一起看电影，我听到你们在中间掌声不断，我看到你们的时候，我才知道为什么我太太会愿意花这么多时间在国内做这件事情，而这一切我觉得真的是太值得了。所以后来我经常会想说，我们的婚姻现在还没有问题，我可能幸亏那次把它留了下来。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嗯， 你还有两个宝宝，小的孩子才几个月大，老大也不过就两岁多吧， 两岁半， 那你的身份更复杂了，你的责任更多了， 是 怎么办？ 康乃馨现在是两岁半，所以三年前我怀孕的时候，我就决定我要组建团队了，我不能够再单打独斗了。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很认真的组建团队，但是我发现这个是一个新的挑战。 钱海英70后，北京部队大院长大，大学毕业以后在知名跨国企业工作，梦想却是上天入地。他跑马拉松、登山、攀岩、潜水，在户外运动中收获跨国姻缘。2010年开始把班夫山地电影节引进中国，在事业越做越大的同时升级为两个孩子的妈妈。他说，事业家庭我都要，没有什么能难倒我。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钱海英。钱海英有两个年幼的孩子，一个两岁半，一个刚八个月。当了妈妈之后，她发现她不可能再一个人单打独斗地把事业做下去，她开始组建团队，却发现这对她而言是一个新的巨大挑战。 当你一个人做事情，你把它想尽力做得最好，其实相对来说是容易的，只不过可能需要时间嘛，你需要更努力。但是当你想让一个团队和你一个节奏，而且能够把事情也同样做到最好的时候，这个是不容易的。你作为这件事情的发起人、创始人，你一个老板，你的加班，你所有的都是理所应当的。但是不是你的员工为了这件事情无休止的加班，体力和精神的透支，这个不是理所应当的。就是我用一段的时间才理解，会有员工离开，因为他开始是很热爱，但是他坚持不了，因为他体力上的原因或家庭上的原因离开。我开始的时候我会觉得特别难过，真的特别特别难过。我觉得那么多年做班夫都没有让我哭，但是我很喜欢的我的团队的成员离开的时候，我会特别哭，我会晚上做梦，我又在想为什么我为什么不可以，我觉得我是一个好人。我也很努力的做这件事情，我很努力的希望成为一个好的领导，但是我为什么就做不到。这真的是一个是我一个新的挑战。我一直在学习，我觉得我现在比以前好一点了，基本上发脾气比以前发的少了。比以前会更宽容了，不会单纯是站在我的角度和站在我们的事业的角度，我也会站在他们的角度，在想我怎么能够帮助我的团队成长，而不单是让他们纯粹为了我的成长和我做的事业的成长，是在一个不断的学习的过程。 所以这个事情还得做下去， 对， 一直做下去。 是的，是。但是如果我想要更多的时间去陪伴我的孩子和我的家人，因为我真的过去欠他们太多了，就我的先生，那你有了孩子会发现真的是你是最重要的一个人。我记得我当时第一次带康呢从澳洲回来的时候，他才八个星期。我当时要回来参加国内一个活动，而且我要去加拿大参加班夫圣殿电影节，就是回到中国还要带他去。 所以你有了孩子以后工作都是带着他的。 都是带着他的。所以我那个时候就特别纠结，就是我是很想这些事情都要继续做，但是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可以带着我儿子去参加这个活动。才八个星期，我算来算去，还有我去见儿科医生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我有这些事情要做，但是我同时又不想放弃母乳喂养，这是我能给他最好的礼物和我的陪伴。后来他说，那你就得带着他呀，因为你就是他的整个世界，那我就带着他。 Conan 从澳洲八个星期就开始跟我回中国，接着我们去了上海，他跟我去参加一个活动，还走了红毯，回到北京又去了加拿大，去参加了百分之十电影节，之后又跟我去参加了我们的所有的影展新闻发布会，我去旅游局，去我的客户，我所有的会我都带着他。但他真的特别乖，就是他吃饱了睡，睡饱了吃，因为或者就在那儿自己玩，他也很懂事儿。我有一个客户，我几乎每次碰到他，他跟他同事都会说，说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到 Tina 就见到我的时候都开完会了，才发现旁边有一个儿童车，里面有个小孩在里面睡觉，就是我儿子。他现在在碰到我的时候，我们又合作的时候，我已经有老二了，也是我带他去一个活动的现场。所以我到目前为止我还可以，我带着孩子去参加我尽可能所有的活动。我在怀孕的时候和我在生完孩子的时候，我都没有放弃工作，我也没有坐过月子。但发现好像也都没有问题，我都还能够应付得了。但是我再往前看的话，那么再过几年，我的老大柯南他就要读书了，我是不是还可以像这样？其实我还不知道，可能走到那一天才知道。 你总有办法的。 对，就是总会有办法的。但是我是一个很贪心的人，我的事业和我的家庭孩子我都不想放弃。那个我的好朋友都说，其实我有三个孩子，一个孩子是班夫，一个孩子是柯南，还有现在的伊娃，我有三个小孩，我不想为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去放弃其他的几个。但我先生也很重要，但我先生其实是最被我忽视的，我是最歉意的。其实就说到另外一面，我觉得我有时候会被邀请去做演讲，对象很多是年轻人，我就跟他们讲说，你们一定要去发展一些爱好。但这个爱好是户外运动，当时最好了，因为它会让你身心都会很健康，而且最关键的是，你在这个爱好当中，如果你还没有找到你的另外一半，你是非常容易找到和你志同道合的人，他会更容易理解你。如果你已经结婚了，那也没有问题，你要和你的这个爱人要建立一些共同的爱好，这样的话你们才能够更好的一起享受生活。所以我觉得我很幸运的是，我和我老公是因为我们是在爱好当中结识的， 所以他非常能理解你做的这一切。 对， 对，所以他很能理解我，而且通常来说有这样的爱好的人，他在人格上其实是非常独立和健康，身心是很健康的。我们两个人其实都是，我们即使没有对方，我们自己也可以把我们自己的生活安排的是很好的。所以我不在的时候，我经常说我在每个周末加班，在做巡展的时候，在熬夜加班的时候，我老公都在跳伞，他也把他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很好。但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分钟。 所以是两个独立的完整的人。 嗯，是的。 然后相交的那一部分会很甜蜜，但是绝对不会完全依赖这个而活着。 是的。 所以你对你现在自己的状态满意吗？ 我觉得整个来说我还是很满意的。唯一的是就是因为作为妈妈来说，我也是一个新妈妈。尤其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当有一个孩子的时候，我觉得还挺好应付的，大不了我就把 Conan 带着我去，我所有的现场我都带着他。但现在是两个孩子的时候，就会发现精力其实是有限的了，要学会怎么样安排自己的这个时间，怎么能够利用这个外部的帮助。你自己要想好，就是什么来说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比如说我希望我能够去高质量的陪伴两个孩子的时间越多越好。可能我要牺牲一些出差的时间，尤其是老大现在在带出差就比较难了，因为他两岁半了，不像小的他可以就待在这个睡篮里面等着你啊。那他需要到处去运动的时候，那我可能我就要减少一些出差的时间，我要更多的去把一些工作要交给我的这个团队让他们来做。就要更好的来分配我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所以现在因为身份更多了，那需要整合的东西也更多了。 是的， 需要找平衡的东西也更多了。 是 但是我觉得你都能搞定。你对自己也一定有这个自信。 你必须得搞定，就是你没有退路，对吧？你这个孩子，你已经是做妈妈了，这个孩子是不能退货的。 这个事业走到了今天，你不想放弃，那有很多朋友说，那你赶快就变现吧，对吧？嗯、你也可以把公司现在估值，我觉得我的公司估值应该估值也不少了。 嗯、 你就可以考虑你把公司卖掉，或者卖掉一部分股份。嗯，我又不愿意这么做，因为我希望这些是一个我可以长久一辈子做下去的事，因为我太爱这件事情了。 不是说为钱， 对，因为我的初衷不是为了， 对， 他一定要盈利，因为只有这样他才可以持久的发展下去、 嗯、 但是我在做这件事情呢，我的最初的初衷不是为了让他来盈利， 对， 嗯，所以这个是可能是和现在很多社会上的企业不一样的一个原因。 那是真正的爱好。 嗯，是的， 那是梦想。 对，而且他就说起来这个就好像戴高帽了一样，给自己戴了高帽子、嗯、就我是做了几年之后我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帮助我， 嗯，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观众他们在支持我，他们会不断的把他们的好朋友带过来，他们的家人带过来，因为这件事情从最开始只是我一个人的事情，我一个人单纯的爱好，我自己的个人的事业，到变成了是很多人的事情，他们希望看到我成功，他们希望能够看到身边有这么一个例子，他因为热爱，他把一件事情做成了事业，而且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是真的是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而他成功了，他活下来了，而且他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去通过这件事情能改变他们的生活和对生命的理解。我觉得我让很多人会更有信心的他去选择做类似的事情，做这种选择， 对， 嗯， 不光是你自己的梦想和希望、嗯、其实也寄托了很多身边朋友的梦想和希望， 对，所以他们会特别开心。 嗯， 我觉得我有一个也是我的观众，后来也成了很好的朋友，他们都是记者，他们有一天都过来跟我讲说 Tina 我们特别为你开心，因为我们前几年每年来看的时候都觉得身边的人似曾相识，可能都之前在见过的，嗯，老观众啊什么的特别多，但是我们今年来的时候我们看到身边的都是陌生的面孔，他说让我们特别为你开心，但是我们要提醒你不要忘记你的初心。 你觉得你会吗？ 没有，不会的。嗯，但是我很高兴我有这样的朋友，他们会在旁边提醒我。 嗯，所以有未来的目标吗？ 有啊，我们在过去的时候只是做影展嘛、 嗯、 会把国外的先进的这些电影带进来，慢慢的我们开始去培养本土的，我们在下一步我们会做一些培训，我们会把国外非常好的老师带进来，那么会把这些好的这些拍摄的团队我们把它带到中国来，我们在中国去拍摄一些优秀的作品。嗯，这是我们内容方面，我们现在开始去筹备线上的部分，我们把我们放过的电影我们线上的版权我们或者代理或者买下来，这样可以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 所以因为是真正热爱的事情、嗯、永远有无限的创意。 是的，是我老公老说你就是不安分，你经常就是做一件事情你做的好一点了，我觉得你可以多一些时间陪我了，哦，你又把那个时间用新的事情给填充上 了 我就总会想到说哎，我们现在可以做点这个事情了，可能之前我们没有时间和精力或者是条件，但我们现在可以做了，其实我们现在这些事情也很不被看好， 嗯，但是你也有办法把他们都搞定， 但我觉得我们可以试一试嘛，对吧，嗯，试一试。嗯， 钱海英说这么多年总有人问他怎么把梦想变成现实，他说其实很简单，就是找到让自己热爱的事情，然后投身进去，一点一点的坚持。好了，听众朋友，钱海英的故事今天就先和您说到这儿。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明天见。